位的困惑。一模分数出来之后，怎么样确定院校范围，出京还是留京？那么另外还有中外的合作项目，双培外培，家长们该如何选择？参加讲座，相信您一定会有大的收获。报名热线您记好了，是010-5735-4567，010-5735-4567，300个免费的入场名额，您一定要提前预约报名，额满为止。好，那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招办主任22号做客教育面对面表示，今年首次推进大类加专业的招生模式。中招体检结果5月10号起查询。海淀首家校园突发事件协委会成立。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印刷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三所院校的招办负责人22号做客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时透露，北京印刷学院今年在京招生政策以及计划数将于去年基本保持稳定，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招生规模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将提高信息财经类专业在京的投放比例，同时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专业首次在京投放招生计划60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今年首次推出了大类加专业的招生模式，提醒广大考生注意。2018年北京市中招体检工作本月结束，体检结果网上查询时间为5月10号至20号。北京市体检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体检结束之后，每名考生将得到一张体检结果反馈表，也可以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或关注北京市体检中心微信公众服务号进行查询。考生进入中招体检查询系统后，输入姓名、报考号、报名号、出生年月日即可查询体检结果。考生如果发现体检结果有误，可与所在的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进行联系。根据考生的身体情况，体检表上会显示合格、合格但专业受限以及不合格三种结论，考生要按不同的情况进行填报志愿。海淀区首家校园突发事件协调委员会近日在花园村2小成立，由学生、家长、教师代表和律师以及心理咨询师共同组成，负责预防调处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并建立微信公告群、讨论群等日常联络平台。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先由学生委员会自行进行调解，解决不了的家委会进行帮忙，家长还是解决不了的，老师再参与进来，还可以求助律师、心理咨询师等。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22号开考，考试结束后有微博称，考试开始前题目和答案已经流出。对此，考试出题方上海外国语大学回应称，校方已将掌握的信息及时通报给考试组织方、高校外语专业教室教学测试办公室。考办已经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并发布声明称，若一经查实考点院校在实施考试中有违规行为，将被立即终止其考点的资格，并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绝不姑息。京津冀地区、北京地区人才交流洽谈会近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京津冀3地组织200余家企事业单位进行现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近7000个。此次招聘会上，近70%单位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服务技术服务业等北京市重点发展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200余个，超过50%的招聘岗位为专业的技术类岗位，包括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平面设计师以及工程预算员等。 今天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图书馆，学生借书已经实现了全自动的操作。学校还在一楼走廊设置了电子阅读屏，不仅可以实时看新闻，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一键下载电子书。除了图书馆之外，也有不少学校充分地利用学校资源，打造随处拿书可读的阅读环境。记者在东城区东四七条小学看到，每个班级里都设置了书柜，孩子们将自己喜欢的书带到班里与同学进行分享。楼道里还放置了书架和小书灯，孩子们可以在楼道里随手拿书，随看随还。图书馆馆长王志刚认为，学校应该先给孩子留出在学校自由阅读和分享的时间，同时老师要具有领读的能力，找到好的方法刺激孩子阅读，并鼓励孩子在书里寻找答案。好，以上资讯是由秦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和山东大学。有问题您可以发送到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 6515-0822 和 6515-0833。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和山东大学。我们首先来邀请出嘉宾给大家打声招呼。首先邀请出的是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副处长李挺。李处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再来给大家介绍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另外我们还将在第三时间段连线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江令佳，为大家介绍今年的招生的相关内容。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好，那我们首先走进北京服装学院，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服装学院1959年2月建校，原名北京纺织工学院，1961年7月更名为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1987年2月改扩建为北京服装学院，为我国第一所服装高校。学校目前设有9个全日制本科教学学院，以及基础教学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研究生院、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现有各类学生近9000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千余人。我校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高校，设有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国家特殊需求博士项目，多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以及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学校形成艺术教育与工程教育、管理教育相结合，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特色现代服装时尚教育教学体系，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科技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全面服务社会，成为行业产业发展和时尚设计、文化创意领域的人才与创新高地。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北京服装学院，邀请出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副处长李挺。李主任您好。 您好，您好，主持人。 一提到这个服装学院哈，大家首先就会想到的是超模，然后特别有范儿的这种设计师，以及这个华丽的设计出来这种服饰哈。而且咱们学校在2016年，然后被英国的时装商业评论评为中国最好的时尚高校，可以说是对于很多喜欢美术或者是设计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那么一上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北京服装学院它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特色是怎么样的呢？ 嗯，好的，嗯，北京服装学院呢，办学特色呢是服装引领，艺工融合，艺是艺术的艺，工是工程的工。 嗯， 学校的学科定位呢是以艺术学为主，艺工经管文等学科交叉融合，协调发展， 嗯， 是这么一个定位。 嗯，就是很复合哈，不仅有艺术方面、 嗯、 工程方面的，就是培养这种复合型交叉的人才。 对， 嗯，所以说那具体到这个就业情况，可能很多的就业岗位都能够比较适应咱们这种复合型的人才的选拔哈。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就业情况近几年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这样的，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呢，就是思想素质过硬，基础扎实，专业性强，知识面宽，富有创新意识，工作作风严谨，多年来呢一直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好评。2017年呢，我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呢达到了97.多%。 嗯， 而且呢，学校呢是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我校近四届毕业生的创业率也均达7%左右，也是位居全国高校的前列。 嗯，好，这个是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它的就业情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吧。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是这样。我分几部分说一下，因为我们学校呢招生计划呢分为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两大部分。其中呢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呢在京的招生计划呢基本上是与2017年是持平的，因为具体的这个计划安排呢现在还没有，上级也没有下达，学校还没有做最后的编制，所以说呢请大家关注我们学校的本科招生网和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到时候都会发布。艺术类专业呢是我们学校呢是参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招生的高校，是面向全国招生的不编制分省招生计划的，文理兼收。2018年呢在全国招呢790人。 嗯， 各专业的招生计划和这个具体的详见我校的2018年的艺术专业招生简章，这大家都可以找得到的。 嗯， 其中呢我和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艺术类专业呢也有面向专门面向北京生源的双培外培招生计划，和呢和面向北京市的这个师范生的这个招生计划。这个双培外培的招生计划呢今年呢是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不另行组织校考了，是使用我们在2月份的校考成绩，但呢高考结束以后呢需要这个具有资质的考生呢填报一下这个分区的招生计划，到时候分区的招生计划会出来。 嗯， 然后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和那个官方的微信。然后呢今年呢我们按照那个上级的统一部署呢，还将面向北京市招收50名热爱教育事业、具备一定美术基础、有志于长期从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我们学校的绘画（括号师范专业）就是师范生。这个是今年我们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方向啊，也是新增设的一个专业类别啊。 嗯，绘画专业师范方向一共是50个。 对，在北京，面向北京市具有常住户口的考生， 嗯， 且美术统考合格的本科合格的考生就有资格报这个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美术师范生吧，就是。 那这样说，其实对于考生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哈。他一共有4次的这种选择机会，比如说这个校考，还有这个双外培，师范类，一共可以就是有这么多选择，一共3次哈。 3次，对，因为双培外培它是不能兼报的。 好，那这里面有什么区别需要提示给大家的吗？ 如果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刚才说 考美术的这个考生，他这几个专业都过了，他录取的时候呢，都是在本科提前 A 这个批次录取， 提前批次， 那就是对，就是要考生注意在填报这个高考的专业志愿的时候，把你最想上的放在最前面。我们到时候按照你的高考的专业志愿的顺序确定你最终被录取到的专业。 嗯，这个是选择方面又多了一层选择哈。 对。 那么另外如果学生进来之后还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呢？ 进来之后呢，就是可以也有一些像转专业呀、双学位呀一些这方面的政策，就是根据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手册的规定吧，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呢，第一学年末可以提出这个转专业的申请。 嗯， 然后第一学年成绩优秀的同学呢，第二学年还可以修双学位。目前我们学校选修双学位的专业呢是有这么几个，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广告学、市场营销和服装设计工程。都可以修这个双学位。 那这个双学位哈和辅修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学校目前是没有辅修的，就是这个 双 学 位 啊。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专业情况哈。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一些优势专业，可以让考生参考一下。 好的，我们学校那个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呢，优势专业呢是服装设计工程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这两个专业呢都是我们学校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办学资源雄厚、办学资源丰富的专业，也是国家特色建设的专业。而且录取分数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可能比其他专业的录取分数相对来说会稍微高一些。艺术类专业呢，我们学校的艺术类专业优势专业呢主要集中在设计类，设计类的专业，因为我们学校涵盖的设计类专业还是很多的，设计类专业都是比较有优势比较强的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回归本真。他问说，请问李处长，北京服装学院文科生有哪些专业可以报考呢？ 是这样，我们学校的文科专业呢，去年呢有了很大幅度的扩招。我们文科呢，今年呢基本会保持不变的。先说去年的一个情况吧，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文科我们在北京呢招收的专业呢，一共有传播学、广告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然后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和工商管理类这么五个专业。文科考生可以报考。去年呢大致是招收了100多人。 这些都是涵盖在扩招范围里边的专业。 对，去年文科总共是100多人。这五个涉及到这五个专业。 好，另外具体到咱们近些年来哈一些新兴的一些优势专业有什么可以推荐给考生的吗？ 近些年来呢，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刚才说了，整个呢，我们学校在北京呢，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呢，就是有这些，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服装设计工程、工业设计、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氢化工程，然后传播学、广告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类和信息管理信息系统，这些专业呢，其中呢，刚才提到了。广告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类和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呢，这几个专业呢都是文理兼招的。然后其他的专业呢就是只招理科生。从报考情况看呢，可能是服装设计工程和工业设计近年来呢报考情况呢就是分数比较高，可能是比较热门吧。文科呢传播学和广告学一直是报考热度比较高的专业。 好，几个重点的这个报考的热度专业，李处长也已经给我们拎出来了哈。如果要是有想去报考的，可以具体的参考一下我们学校官网发布的一些专业介绍哈。 对， 对号入座一下。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咨询电话40001011911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和山东大学。有问题欢迎您发送到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姚迪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邀请出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副处长李挺。李处长您好。 您好。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2017年文理科生分别在京的录取分数线和排名。 好的。我校2017年呢在京录取分数情况啊，就是普通文史理工类，文科最低分是514分，理科是488分。具体在京录取的这排名情况呢，就是文科是5000名左右，理科大概在20000名左右。就是文科5000，理科20000。 这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字哈。好，最后关于这个录取原则方面哈，还有哪些是想重点提示考生的呢？ 录取原则呢，就是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的，就是政策性照顾加分呢，和投档录取时都是基础总分的一加到底，这个是这个政策。就是学校呢也是按照这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这个原则，对进档考生呢，进行那个分配专业和录取，也是呢，如果没有不服从专业调剂或身体原因的情况呢，就进档不退，也是学校就是都是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录取的原则。针对那个艺术类专业呢，我们学校的艺术类专业呢都是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艺术类专业的同学呢都必须达到北京市美术统考本科合格的资格，相信同学们也都达到了。然后呢还必须得达到北京市艺术类本科批次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刚才说的那几类，统招的、双配外培的和那个今年新加的这个绘画师范专业方向呢，都需要达到这个要求。那具体呢，他们艺术类专业呢都有一个综合成绩，按照综合成绩录取。这个大家呢都关注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官方微信或者本科招生网，还有招生简章，都提到了这个公式，在这里边我就不和大家再详细介绍了，好吧。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李处长为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大家有关于北京服装学院的相关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好，那么下一时间段让我们走进中华女子学院，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中华女子学院学校地处首都北京，是全国妇联所属、教育部批准备案的全国第一所公办全日制本科女子普通高等学校。目前涉及的招生批次有重点本科批、普通本科批、专项本科批和艺术类本科批、高职单考批、普通高职批。目前设有21个本科专业，涉及法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理学8个学科门类，同时还设有4个高职专业，有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7个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5个北京市专业特色建设点，2个北京市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1个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人才培养规格符合社会需求定位，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

有三个最新审批确认的新增专业是表演、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媒体技术。那么可以确定的，因为表演专业呢我们是要校考的，那么这个审批下来的时候校考已经没有办法来得及进行了，所以表演专业今年是不会招的啊。另外两个新专业呢，总计划书下达之后我们会确认它的这个分省的专业计划。 好，那这个新增的原因和未来的就业去向能不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主要是这个基于现在的整个互联网啊和对这个媒体专业的这种需求，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大家很多人都是半路出家，然后呢去做这个新媒体技术啊，或者就是在网络上面来回这么转型的。那么我们是想来专业的培养这个对口的人才。 好，中华女子学院作为一个女生比例非常高的一个院校哈，是培养女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基地。那么近些年我们建立了哪些和妇女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一些学科专业是可以供这个女同学来报考的呢？ 首先呢，其实从总体上来说，这个女子高校我们所有的专业设置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招法学，那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兼招的院校它同样也招法学，那他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我觉得主要是呢，我们所有的专业培养都是围绕着这个具有四字精神和知性高雅的女性人才，以此为目标啊，然后建学校来建设，并向全校学生，比如说我们开设了女性学导论的课程，礼仪与修养的课程，这都是必修课，任何一个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啊。另外呢，学校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女性学这三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国家级的特色专业建设点和北京市的特色专业建设点。 那么学生入学之后，毕业之后哈，他的就业去向一般集中在哪些领域呢？ 就是就业情况是吧？ 对， 就业情况是这样，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相关的统计，2014到2016年的这几年的数据，我们本科毕业生就业的这个前几个排前几位的行业分别是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还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好，那么现在为您介绍的是北京服装学院，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张主任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进行提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的是中华女子学院，邀请出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继续为大家进行介绍哈。这段时间也欢迎您随时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拨打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进行提问。那么接下来呢，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设的一些课程吧，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博雅课程和专业方向性的课程群。另外这些课程都是实施全过程进阶式的一个实践教学哈。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课程，入学之后会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好的，是这样，这个博雅课程呢，它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体系架构的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全部课程呢，是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学科专业课程、自由选修课程三大模块。那其中通识教育课程里面 年呢，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包含博雅课程。我们也是在首都高校里最早开设这个类型课程的院校。 嗯， 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的博雅课程呢，共分成五个部分，包括女性发展与性别平等、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文史经典与哲学智慧、科技进步与科学素养、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 嗯， 那这五个部分呢，一共面向学生面授的课程有87门，有10个学分，是每一名学生都必须要拿到的 啊。就是只要考进女子学院， 对对对， 都必须得修的必修课程。 对对，是的。 好，那这个课程群方面是怎么样？ 课程群是这样，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那么它的专业方向性那个项目设计课程群呢，包含有成衣设计项目、定制服装设计项目和功能性服装设计项目。也就是意味着呢，学生在进入专业之后，通过最基本的专业基础的学习之后呢，他在结合自身的兴趣和特点，他可以选择有方向性的一个发展。 好，另外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全过程进阶式的一个实践教学哈，这方面的教学模式是怎么样的呢？ 实践教学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课堂的学习是一部分，但真正怎么能把书本的知识转化成自己掌握的技能呢？靠的就是实践。那我们学校呢，是把这个实践教学分为基础实践、专业实践和综合实践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年级来分布开展。比如说第一阶段是基础实践，也就是低年级的学生，他要强化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要求理论教学要围绕实践的问题展开，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随着年级的这个提高，他也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专业实践。这里呢，就要强调通过专业实验教学和专业实习，帮助学生在课内外实验实践中理解运用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专业能力。那么到最后，也就是第三个阶段的综合实践呢，比如说它包括了这个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毕业实习和第二课堂。它要通过学生在这一个阶段的实践过程呢，使学生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在社会实践中去体会理论和应用理论，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这个第二课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学校给同学提供了一个实践机会，是这样吗？ 第二课堂，对。您的理解是对的，它既包括这个我们通常理解的社会活动，也包括学校给学生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实习的机会。 好，有很多的这个实践的机会可以在入校的时候供学生选择哈。 对对对。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同学的一些提问。春雨贵如油他问了，中华女子学院高职的学前教育能在本校升本吗？ 目前是可以的， 可以的哈。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几年文科和理科的一个在京录取分数线的情况哈。还有排名大概多少的考生建议报考咱们学校？ 好的好的。我们因为2017年的北京有一个批次的合并，那么我们就参考这个最近的2017年的录取情况。 好， 本科二批文史类呢，我们录取的平均分是525，那么它对应的这个我们录取学生的名次的范围呢是4900到6400。理科录取的平均分呢是516.5，对应的学生的名次呢是16000到20000。 大家可以参考2017年的排名情况还有分数情况来进行一个填报哈。 对。 好，我们刚才还说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录取原则方面的，今年还有哪些特殊的提示吗？ 首先呢，我们这个普通类的调档比例是不超过105。那么如果超出这个总而言之，调档的学生如果你符合专业录取条件并且服从调剂的话，那么我们是承诺进档不退的。这是第一。另外呢，因为我们还有艺术类本科专业，艺术类专业呢我们是使用综合分来录取。那艺术类又分两类，一类呢是使用统考的，也就是我们美术类三个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和山东大学。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进行提问。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走进中华女子学院，邀请出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您好。 您好。 刚才上一时间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个就业情况哈。另外还有很多考生是对这个深造情况有兴趣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深造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您指的是学生的这个 考研 出国， 对对， 国际交流 的情况 啊。是这样，我先说一下这个国际交流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国际合作处，它是专门负责校内的国际交流项目的统筹管理的。然后我们也和他们就是要了一些资料，从2017年秋季至今我们公布的项目呢，比如有这个去韩国舒明女子大学的交流项目，韩国德城女子大学，还有澳洲昆士兰科技大学研究生项目，暑期英语培训项目，还有赴香港国际500强企业实习体验项目，去日本的石文字学员女子大学交流项目，日本九州女子大学，还有台湾世新大学，美国圣玛丽学院交换项目，赴美国的门罗大学的留学项目，这个项目呢都是根据这个双方沟通的确认的这个时间，然后来分阶段来公布的。学生呢他面对的学生有这个大一大二大，就很多年级都有，涉及的专业也有不同。 其实在入学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了是吗？ 就是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从入学就关注，那么找到一个自己和对方这个契合点，然后你就可以去申报。有一些需要考试，也有一些呢主要就是通过申请。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网友提问，好运旺旺，他说：“请问中华女子学院，招美术生的专业有哪些呢？就业前景怎么样？另外，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分数和排名以及学费的情况哈。”信息点比较多。 我们的艺术类、本科、美术类有三个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这三个专业呢，都是使用北京市的这个统考成绩录取的。我们的录取依据是统考和他的高考文化课成绩直接相加。往年的录取分数呢，就2017年来说，这三个专业录取的最低分是626，最高分呢是704，就是看起来比较多，因为是加在一起的。 好，那学费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学费都是9000。 好。那这一时间段也再次感谢张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山东大学，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山东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大学之一，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 A 类建设高校。山东大学是中国目前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大学之一，在综合性大学中具有代表性。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教育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2大学科门类，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0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9个，本科专业119个，形成了结构完整的学历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学校青岛校区于2016年正式启动，形成一校三地，山海湖林各具特色的美丽大学。在新的发展阶段，学校上下正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团结一心，开拓进取，加快推进综合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全面推动科学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为早日建成具有山大特色的综合性、创新性、国际性、引领性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努力。 好，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姜令佳。姜主任您好。

好，这是几个北京考生可以选择去报考的一些专业哈。 对，比较热门的专业。 好，那么今年这个在招生专业情况方面有什么调整和变化吗？ 这个调整变化我刚才说了，还要等到我们的正式的招生计划出来之后才能够对外公布，因为这个我们还在这个制定计划过程当中。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考古专业哈，是北京考生报考比较热门的专业。茉莉花就问了，考古专业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啊？ 就业情况非常好，因为我们考古专业呢，在全国的这个从专业排名上来说呢，我们应该是前几名。这样的话呢，这个因为招生的数量呢不是特别多啊，这个因为它是在这个在这个招生专业当中呢，应该是一个相对招生人数比较少的专业，就它的这个学生呢，大部分绝大多数呢都是进行再去这个本科之后呢再去深造，考研的这个特别多， 考研比例比较多。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近几年哈，咱们学校新建了哪些专业是可以供考生参考的呢？ 新的这个专业呢，我们就是去年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原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基础上呢，我们独立了，把这个新闻传播学院呢成立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新闻专业。新闻专业是过去呢是在文学院大的这个学院当中，今年我们是按照这个新的新闻学院的这个专业来进行招生。还有一个呢，就是去年呢我们和今年我们仍然会增加，就是国家这个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就微电子这个学院，那么这个方向的学生呢，这个国家的需求非常大。那么我们今年呢也会在这个微电子方面呢，我们会这个加大计划啊。就过去呢，我们可能是微电子学院呢大概是在这个70个计划左右，今年我们可能会要翻番啊。因此呢，这个专业呢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这个有志于中国制造业的这个学生的，那么来报考。 好，这个微电子专业哈，今年会翻一番招生计划哈，所以说请考生留意一下，也是近几年新建的一些专业，肯定是社会需求量比较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广阔的。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山东大学还入选了国家双一流 A 类的建设高校哈。江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那未来哈，在这个学科和专业建设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新的举措？对于学生来说，会有哪些利好消息呢？ 是这样的，这个去年呢，山东大学顺利的入选了国家双一流的 A 类学校。那么我们后续呢，我们会有5个学科群，那么在这个双一流的这个总体的这个框架下来进行推进。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学生呢，因为山东大学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大学，学科门类非常多，那么我们就以这几个双一流的这个学科群呢作为我们的拳头产品啊，作为我们的拳头产品，那么来进行这个学科的这个布局和这个重点来进行发展。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科化学学科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文史类的这个学科中国古典文学这个学术包括像我们的医学包括像我们的材料这几大学科群呢，都是我们今后学校呢重点支持也是这个国家和教育部还包括我们山东省重点支持的这些学科和专业。 好，这个是5个学科群哈，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关于咱们的培养计划，有2个想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哈。一个是这个应用学科的卓越人才教育的培养计划，然后它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发现是学校和用人单位联合的一个培养模式。这项计划它面向哪些领域呢？ 卓越人才计划呢，它是这个实际上是教育部它主导的一个这个规模非常大的，就是在这个这个985的这个高校当中呢，应该大多数高校呢都有。那么卓越人才呢，主要是在工科在工科的这些学科当中，那么进行这种专门的这种培养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材料学电器，包括我们的这个控制机械等等，那么我们都有卓越工程师的这种这个计划。那么这些学生呢进到山东大学之后呢，会有专门的这个教学计划，那么包括他们的实习，包括他们的这个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回答一下考生的提问哈。这个傲雪腊梅他问的是北京服装学院，他说北服的师范专业没有参加校考可以进行报名吗？这个需要这个李处长再给他进行一个提示哈。 嗯，好的，我提醒一下这个考生啊，我们学校今年招收的这个绘画（括号师范专业）呢是。与我们学校以前招生的其他美术专业是有不同的，这个专业呢是不需要参加校考的，就是你只要达到了北京市美术统考本科合格的资格，然后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就可以报考这个专业了。但是呢需要提醒他一点呢，就是高考结束后呢，我们需要对这个专业的报考这个专业的考生呢进行面试，然后大家呢就是高考结束后别忘了参加面试就好了，还得面试合格，再加一个面试合格的条件啊。 嗯，好，那么最后请李处长给我们公布一下北京服装学院的联系方式。 好的，我建议考生有志于报考我们学校的考生呢，都加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本科招生的微信，就叫北服本科招生，大家可以搜一下，然后呢也可以到我们学校的官网来查询一下详细的报考招生的信息。 好，中华女子学院张主任您这边。 是这样，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其实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小众啊，但是咨询里面关注度是很高的。我们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呢，今年在北京一共发放了19个合格证，那根据教育部的这个计划投放的比例要求呢，我们应该预计会投放5个招生计划。那么往年呢总是会有考生和家长问，那这几个计划里有几个是男生，那在这个借这个平台我们要向大家这个澄清一下，我们的招生录取的这个依据仅仅是你的综合成绩，就是说它只与你的实力相关，与你这个男女性别无关。 哦，原来这样，就是按照分数说话。 对对对。 好，联系方式您再给公布一下。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招生办公室的微信公众账号来那个进行互动，我们也有一些实时的这种信息的推送，还有一些专题的资料。我们的微信号呢是 CWU11149， 女子学院招生办公室。 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明天的一个节目情况，明天将为您带来的继续是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和北京农学院。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您收听教育面对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FM107.3 AM1026 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落。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1小时学情一追踪，1节课效果一反馈，1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